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玉龙。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件事情有关于生命。在人类的文明呢没有走到今天以前啊，大家都认为说生命是由自然界所掌管的，自然界产生了生命，自然界掌管着生命，自然界也决定着生命。但是直到3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2年的12月12号，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心脏移植成功之后，我们发现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接替了自然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其实呢，人工的心脏啊，开始呢使用在1953年。在196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外科医生，他的名字叫做麦克贝尔，才首次成功的在动物的身体之外植入到了心脏，来帮助心室进行运作。1982年12月2号，61岁的巴尼克拉克博士成为了第一位植入永久性人工心脏的心脏病患者。克拉克呢是西雅图地区的一位退休的牙医，他呢因为心脏衰竭卧床不起，并且是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医生一想啊，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就尝试用一颗贾维克7号的橡胶金属制成的人工心脏来维持他的生命。这个心脏为什么要叫贾维克7号呢？因为他是一位发明者，他的名字叫做罗伯特贾维克博士的作品。我们来说一下这部心脏啊，这部心脏呢是通过2条2米长的软管连接到体外的一部机器上，压缩空气维持着这颗人造心脏的跳动。其实呢，这个心脏呢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们现在想到啊能够像人的心脏一样有着所有的功能的一个独立的心脏，其实也是要和外部的机器进行连接。我们回头再来说一下这个世界上呢第一个接受人工心脏手术的克拉克博士。克拉克博士呢在手术不久之后就能够站起来走几步路，甚至都能够自己吃东西。但是啊，后来就出现了呢大家想象到的情况，那就是人工心脏在左边的部分开始失效。接下来呢，医生们就像维修工人一样把左边的心脏进行了更换。但即使是这样，这颗心脏在他的胸腔当中仅仅是跳动了1300万次，维持了112天的生命。但这112天已经创下了人类医学历史上的奇迹。虽说呢这颗心脏距离真正的人工心脏有一些的距离，不过它毕竟是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的手中接管了生命的主导权。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和各位回想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第一个人工心脏，准确的来说呢是人造心脏的移植，是在33年的这一天成功进行了。今天是第4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有哪些技术每天在默默保护着人和车的安全呢？在可以预见到的交通依然拥堵的未来，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些什么？南京脏车破车上路，未来可能受到处罚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从汽车的安全角度来说，一辆车哪些地方可以脏，哪些地方绝对不能脏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交通安全是个技术活。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是12月12号，是国务院呢批准设立的第4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天的主题呢是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今儿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交通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专家孙西蒙。欢迎西蒙，你好。 宇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新朋友是土豆网汽车频道的运营经理张迪，欢迎张迪。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迪。 平常呢你们俩出门呢肯定都少不了开车，今天呢先提醒你们二位一下啊，今天是全国道路交通安全日，心里要有一个安全的意识，这样呢才会让我们平常在开车的过程中呢时时刻刻都安全。 同意。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不安全的事儿。既然呢今儿呢 是倡导大家交通安全，其实主要是说明的有哪些行为是危险驾驶的，哪些我们必须做到，这就是安全文明的出行了。我们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说你们两个人平常在生活当中见到的那些开车不是很安全，出门不是很文明的那些行为。来，于正先说说啊，不是，希望先说说 啊，这就是这雨龙得心里有我哈，先说啊。然后呢，如果您说到交通安全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给咱们10个小时，咱们都能说。那其实那我想，既然刚才玉龙也提到了一个包括出门文明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我把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啊。不要开车的时候往外扔东西，对您和对后车都不安全啊。 我们的1039交通台，我经常 说这事， 听他们那个节目的时候，一路畅通，就说有人发短信，我得给那个尾号是什么什么朋友提个醒啊。您刚才又扔出来一罐雀巢的咖啡罐啊，差点砸着我呀。 是啊，或者扔那个瓜子皮儿，这个扔纸巾啊什么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其实呢，说先不说扔出去之后砸到别人哈，首先自己就那一瞬间就会去分神，而且往往在扔东西的时候还是在这种车辆比较前车跟后车比较近的时候，是吧？然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我这个追个尾啊，或者被追尾啊，甚至有时候前方还有行人，那么就更危险了。所以那么这个我可能要首先说不要往窗外扔东西，而且咱们说这个大冬天的，今天这么大风哈，清洁工很辛苦。 对，而且扔吧那一瞬间整个就low了，无论是人还是那车就low了，您这再几百万的也low了。 没错，您想着前面用后视镜看着您是吧，后边用眼睛看着您，您怎么就能在这种堂堂的这种目光注视下去扔东西？所以大家不要扔，对谁都不好 啊。张迪呢， 我就是刚才西蒙的这句话，这个话题呢再补充一下。原来这是我一个亲身的经历，当时我还是在驾校学车。当时驾校学车呢，是我就不点名这个我的教练老师了，因为是他在冬天的时候他是开车吸烟，但是和那个后座呢这个窗户在开着，他就扔了一个烟头。结果这个烟头呢直接从后车窗又飘回来到车教练之内。 然后呢？ 后边的羽绒服是烧了一个大窟窿。 哎呦，是你的羽绒服吧？ 我旁边一个女生的。 你看，这教练必须得让这姑娘保过了，对不对？ 对。 要不然这羽绒服可怎么办呢？ 光保过不还得保羽绒服？ 非常危险的一个。 还好车上有人，你说万一车上就他一个人呢，把烟头扔过去， 对自己不知道，然后锁车走了， 后面点了可怎么办呢？ 很危险。 这想想都挺后怕一件事。 尤其后面那个支条座椅什么之类非常易燃的东西，那同时 是的。 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平常生活当中见到的那些不文明的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有哪些，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刚才呢你们各自说了一个，其实呢具体要来说真是像西蒙说的一样啊，10个小时可能都说不完， 对， 别说咱们剩下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这样吧，我们反过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说一下啊，我搜集到了互联网上的一个数据，就是大家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投票的票选，哪些行为是不安全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这肯定不安全。 是的。 你这边你闯了红灯，那边是绿灯，没准咔嚓一下就撞一起了。第二呢是停车越线，这个也不安全。第三逆行，这就不用多说了。第四是走非机动车道，那会撞到别人， 特别不好。 第五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不谦让，就是闯斑马线，这也是不安全的一个行为。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其他的，是比如说机动车的驾驶有超速啊，酒后驾驶啊，还有这个包括闯红灯啊，无证驾驶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不安全的行为。 是的， 这也是今天我在互联网当中搜到的数据，各位网民们呢投票最多的。我们在这儿也提醒给各位，请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还有行路的朋友都要引以为戒啊，毕竟交通安全呢是大家共同营造出来的一件事儿。回到我们节目经常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西蒙，我们回头看一下大家每天走在路上，我们保证自己的交通出行的安全有哪些科学技术帮助了我们呢？ 科学技术还是挺多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哈。我先说一个相对新一点的，但又不是科技性特别强的，比如说现在有些车子有抬头显示。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过，什么叫抬头显示？ 我开车的时候一直抬着头。 一直抬着头，对。但是有时候可能会低头，我调一下收音机啦，我看一下 GPS 啦，或者这个，但是现在 GPS 靠听啊，但有些朋友，我可能偏看一下。 对。 我看一下这个转速表啊，或者这个我这油还有没有。 那么现在有些车子其实是不需要大家看了，它会用一个小的这种投影仪把这个相应的信息给您投射在您的前面驾驶这个风挡玻璃上。 哦， 但是又不影响您穿过风挡玻璃看您的看这个整个道路。哎，我觉得这种像这样的设计就是真的是比较好，因为咱们说可能还有一些，哎，我能自动刹车啦，我能这个变道这个偏移的提醒啦，那么这可能还和这种科技性的这种设计度还特别高啊。你说我这车子很贵，但是像我说这种，哎，这种小的这种投影仪的这种东西，其实甚至我可以看到有些甚至我可以自个儿单独买一个，买一个之后，哎，我就放到前面。但是这大家要注意啊，自己加装也得注意加装时候的安全啊。 嗯。 然后，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小的设计，告诉大家，我的眼睛永远是对着前面的。 嗯。 那么像类似这种设计，我觉得是比较直接的，能够去提升我们这种这个驾驶安全。而且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周边，无论是手机的 GPS 也好啊，车载 GPS 也好，几乎不用您说我要盯着这个地图去看。你就听就好了，前面左转啊，减速，开始减速，马上左转。但所以现在像这样的一些提醒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而且人性化了。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特别科幻，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的很多科幻电影，包括007当中就有什么你这个玻璃上有各种各样的指示。 是， 你看这才几年的时间啊，很多车上都已经有了。 是的，而且呢，我曾经在我记得忘了是在车展还是在某一个宣传的视频上，当然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视频，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前挡风玻璃已经是有这种触摸屏的功能了， 直接把手指头戳在玻璃上。 对对，戳在挡风玻璃上，一二三四五，它就摁这些东西。比如我往左走，往右走，当然它的操作是很简单的，但是演示很复杂，因为它毕竟说这是我一个未来的一个技术的趋势。那么其实从现在按说从现在技术上我看了一下，应该很容易实现了啊。这个对，只是说那么在实现成本上，在实现的技术的这种区位上面，那么还是厂商们也在考虑，哎，我究竟要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屏幕上。那么我相信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但是绝对不会很长，可能您眼前的这一块大的玻璃将不再是这种仅是给您遮挡这个风雨的玻璃，应该是这样。 哎，真的，没准呢。你看，在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上面显示的是各种各样的道路的状况。 是的， 啊，前面的导航具体该怎么走，在副驾驶的这一部分呢，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平板电脑。 是 啊，你这个主驾开走的时候，副驾在这儿看个剧啊。玩个游戏啊， 千万别看剧在屏幕上，万一特别好的剧主驾也要看了。 不是现在有那种玻璃，你那个反视角你是看不清楚的嘛？它有两个角度这么一折射，通过光线折射的原理，这边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玻璃。 哎，但是玉龙，这个我得提醒你一点，是这样，很多高级的车子啊是具备这个能播放 DVD 啊、蓝光啊这种功能，但是只要您的车子开起来，除非这个屏幕是给我的后座看，否则前排的全都会瞬间停止。 啊，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欧盟还是哪边的这个还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对一个绝对的法规，就像所有车子必须有 ABS，必须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法规一样。 好，这刚才西蒙说了一下，就有一些科学技术是在帮助大家安全出行 的。 张迪这边有什么可以和各位分享的？ 我现在比较欣赏的就是现在新技术，可能说是现在目前在高端车上比较注重，比如说它的夜视提示系统，比如说 很贵。 但是我是比较那个喜欢那猫猫狗狗的啊，但是比如在那个路上，尤其在进小区里面，很多有路灯，它是能就没有路灯不是显示的不是很好，所以说但是说它会存在，比如说行人呀、动物啊，它会在你的那个包括刚才西蒙提到的抬头显示系统里面呢，甚至于在那个咱中控大屏上面，都会有相应的提示。然后这部分东西直接是尊重生命吧。然后我比较喜欢这部分东西。 就这个是您晚上在开车的时候，路况不太好，能见度不太好的情况下，你其实在车内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能看到前面有人， 是的， 或者有活物。是能看到。 其实大家仔细观察，现在很多，当然现在还是在很多高端车上，咱们看原有的这个雾灯的这位置啊，它不是雾灯，是两个黑黑的灯泡。还有人问我，哎，这为什么这灯泡是黑的？其实那个不是灯泡，那个就是红外线的探测雷达。对，所以那在屏幕上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国外的那个，就是有这种战争的这种科幻的战争片子，有时候用那种夜视仪是一种黑白两色，哎，这人过去都是白色的，旁边都是黑的。他在那个屏幕上就是这样子，过个小猫小狗，或者因为有时候因为张迪是这个说的小猫小狗，其实更多人是为了考虑人在没有这个路灯或者在野外的情况下，旁边过个人咱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的范围非常大，旁边有个人啊，有个猫啊，有狗啊，鹿啊什么他都能看到。 对，这个好，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能够买得起豪车的人，大家应该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是的， 装上这个比较贵的高科技的设备，能够保护行人。 对，而且 非常重要。 对，而且往往有这种设备的车子还能自动刹车，所以真的很棒。 哦，哎呀，好好好，这个钱花的还是有必要的啊。 是的， 我们今儿呢跟各位来说到呢第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天请到呢二位呢汽车专家，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其实高科技呢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呢是比较频繁也是比较普遍的，很多新科技都会用在车当中。其实呢目的啊有二，第一让这个车开起来更舒服更快，第二呢是让它在开起来的过程中也是更加的安全。我们刚跟大家说到了其中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技术，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还要跟各位再聊一个也是和汽车安全有关系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我要把它和安全放在一块儿，您可能会觉得我有没有点生拉硬扯，但实际上还真不是这样。车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工具啊，你就是能代步就行了嘛，但是这工具你也得善待它，比如说你不能把它弄得太脏，太脏的话不只是有碍观瞻的问题，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安全问题，具体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今天是第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有哪些技术每天在默默保护着人和车的安全呢？在可以预见到的交通依然拥堵的未来，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些什么？南京脏车破车上路，未来可能受到处罚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从汽车的安全角度来说，一辆车哪些地方可以脏，哪些地方绝对不能脏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交通安全是个技术活。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南京，最近呢南京市法制办就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的决定公开征求立法意见。在草案当中的规定，脏破有碍市容观瞻的机动车上路，最高可以罚款2000元人民币。这个草案呢一经公布就引发了热议，网友调侃说，以后啊我要洗车就不能等下雨了，得提早把这车洗一洗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二位嘉宾，跟他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汽车专家孙西蒙，欢迎西蒙，你好。 好，玉龙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呢，土豆网汽车频道的运营经理张迪，欢迎张迪。 好，大家好，我是张迪。 这个事儿呢，我第一眼看到，我以为是一个假新闻呢，后来仔细看一看，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现在是停留在一个草案征求的阶段啊。说的很简单，这车不能太脏，脏了呢有碍市容。但是呢，也有人说这车啊，其实让它干净一点对于平常的行车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有帮助。 接下来西蒙你怎么看？ 咱们先说这个，我估计啊，这个政府在做出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车子上面不能有泥啊，不能应该这个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应该是对比如说车窗玻璃反光镜和号牌，我觉得应该更多的是针对这些方面的，这个脏是不应该的。 如果说号牌脏了那肯定不行， 对，这是 你要是有个什么交通的违规违法的行为，大家就找不着你了。 是的，而且还有像玻璃脏了，比如说今天我的车子玻璃就脏了，因为我的那个雨水，就这个就是这个玻璃水哈，就没有了，因为正好前两天下雪喷的太多了，所以就没法刮，这样玻璃挺脏的。今天正好我还是冲着太阳开，真的就看得不那么清楚，所以我还觉得挺危险的。所以我至少从我感觉这几方面是不能脏的 啊。张迪呢？ 好，就是我呢对于这车那个，当时我是看过这么一个案例，当时是在一个交通部门的现场执法当中，在纠正大货车，就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一些土方车呀、出入工地的时候，它会非常脏，但是说那个除了那些市容部门他要求他那个除尘以外、降尘以外，他还要求他必须车身上的号牌以及 反光条， 除了还反光条，还有尾灯各种示宽灯，这个位置是必须要有露出来的，而且是非常干净的。如果是不干净的话，他说第一个说是对自己来说行车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来说也影响到他人的行车安全。比如说你前面，比如说你要倒车灯我看不到，这么会引发事故。我的转向灯如果遮盖到了，我这上面转向的时候，我会造成后车的误判。这部分都是 还有刹车灯啊， 对，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像这些东西来说，如果说是你造成了其他危害也好，或者说什么其他，即使没发生危害也好，我看这2000块钱罚的不多，也罚的不冤。 嗯， 如果是因为这些问题来， 这是从外观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灯光，尤其是夜间行车是相当重要。有不少朋友估计都有类似的体验，晚上在北京路上开车的时候，哎呦，怎么前面突然多出一车来啊？仔细一看，那车没开灯，再加上它又是一黑颜色的车，就算是中了奖了。刚才我们说的是外观，外观的这个部分呢，说一说大家都能理解。接下来我们从外边走到里边，西蒙，在车里边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脏？哪些地方呢？脏了脏可以过两天再收拾。 给我的建议是这样啊，我首先先说一我自己的概念哈，最好哪都别脏。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车子呢，不是那么脏，但是里边有一些垃圾，然后这个垃圾还长了虫子。 哎啊， 对，然后我在开的时候就确实有虫子爬到手上了，之后会吓一跳，这吓一跳就影响，就非常影响你的驾驶。 你开的是谁的车呀？ 确实是别人的车子，因为我自己车子一定会特别干净。然后最后我发现确实我车座底下有一个是烂的，是苹果、梨之类的东西啊，那就烂了很久了啊。因为进去时候是有味道的，味道的我也找不到，别人的车子我也没法翻啊。好吧，我就赶紧用完了，就赶紧还给人家就得了啊。然后呢，就这样的，就还真就爬出虫子了，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吸烟，因为在吸烟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这因为我可能不先，我这也许不知道是不是特别有这个权威性，还有张迪可以帮我说，这个烟头的这个点燃的部分，听说是有掉下来的，听说是有掉，然后掉到某些地方之后烫的一个窟窿一个眼的，最后但是有些地方是有限速的，大家要知道有限速，然后再加上脏有水什么再往上一弄，好吧，有短路的可能啊，有这种其他的对车辆更多的破坏可能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认为车里是真的不能脏。 对，而且我觉得我个人也不建议在车内吸烟， 是， 就哪怕说您点着了之后那个手在窗外边放着，我觉得这也挺危险的。首先您那手在外边，谁知道谁从您旁边过去呢？ 对，然后 对不对， 扶方向盘那个手到底靠不靠谱呢？ 对呀、啊、然后你这个手再拿进来嘬那一口吐出来的烟，那还是会在车里边。你看车内有很多东西，它都非常具有这个颗粒的吸附性，就会把烟气当中的很多东西都吸在车里， 对，永远会有味道、 啊，我坐过爱抽烟的朋友的车，哎呀，这个就不多说了，这个很酸爽啊。张迪呢？ 如果说我在我看来呢，如果说车内最不该脏的地方呢，除了像西蒙说的以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脚垫部位，尤其像之前下雪下雨那种天，可能说我们脚垫有一些，比如说是一些皮肤皮的这种东西，沾到雨雪以后是脚底是非常滑的，这个时候如果是在踩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时候，也非常容易踩滑，所以说这部分东西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一个是它那个脚垫部分，一定要，如果除了一些手上没脚下的安全，你是不是考虑到？原来我看过这么一则报道啊，是他在车内里边随意的去扔那个饮料瓶子，结果饮料瓶子把刹车踏板卡住了， 哎呀，那到那个时候那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是的，而且这个情况好像还真是不止一起，特别我记得最早是在美国，是有，因为好像美国人是特别属于特别这个随便的这个开车的风格啊，因为好多美国人车里其实挺脏的，真的就是各种这种易拉罐的瓶子，好像我记得当时是一个没有喝的可乐的瓶子，就特别巧的，然后到了刹车还是油门底下，然后之后就确实引发安全问题了，当时是。 所以在这儿有，咱们也说啊，就车内也没事儿，不要放太多不相关的东西。 对， 要放的话也给它及时清理掉。 没错。那么现在这个是说车厢里边，但是刚才呢玉龙说的是车里，但是我说车里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是前边发动机舱里边。 对对。 很多朋友说我洗车洗得可勤了，里边可干净了， 光洁如新。 对，但是从我买车到卖车，我的这发动机盖子啊怎么开我不知道。 哎， 对，所以我也看到，但是很多我觉得女司机应该可能有这种问题，曾经因为我也帮同事去检查过一些车子，撩开发动机一看，哎呀我的天哪，这些枯树叶子烂草皮啊就特别多，然后甚至有时候耗子在里边做窝的也都有。 还有 啊，真的会有，这而且 那不怕变成烤耗子吗？ 耗子不会到那么烫的地方去 啊。 我见过有烤熟的耗子啊。 真的， 而且会有味道， 真是涉猎太广了。 是，而且会有味道，因为有时候老鼠会在那个空调的出风口那边，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呦我空调总是臭的。你先找一找，有， 但是因为有鼠味儿。 有鼠味儿，有一个烂的鼠味儿，甚至说 是烤熟的鼠， 挺臭的。那么刚才说为什么有这些叶子啊草皮不太好，因为发动机很热，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些东西是易燃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车的自燃往往会有可能是因此而这就是因为这种情况而发生。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油泥，因为车辆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这车子是不是这漏油了？其实有时候不是漏油，它有些一些装配油啊、蜡呀，会随着它温度是渗出来。那么像这种东西会常年吸附尘土，吸附尘土，然后再吸上油，再吸附尘土，然后最后一大片油泥。好，如果温度过高，或者再加上点草啊、叶子什么，呵，您这里边就足够生堆火了。 张迪说见到这烤耗子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之前就这样，这个烤耗子我是看的是烤的黄鼠狼， 哇，比耗子个头 还 大呢，还 大，它是到车里面去取暖了， 那可能是冬天外边太寒冷了， 就取暖了。 对， 所以说刚才是里边，另外不是除了这些以外嘛，包括刚才说秦鹏说是有没有里边结蜘蛛网啊这种东西，太平常了。原来我见过，之前帮朋友看一个车，我帮他去换他的是空调滤芯，发现里面空调里边掰开里边是有一只已经干了的蜘蛛， 哇， 所以里边有蜘蛛网那些残渣的在里面，所以说这部分东西是，说实话，如果是我自己的车的话，我会很膈应、很别扭这种。 对，因为这个是和您的空气是直接相连，这是和健康都有相关了。 哎，那你说这个风道、空调风道是不是长时间咱就得去看一看、洗一洗啊？要不然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就记得有一次。我那车我去洗的时候，我不是洗的时候，我那个空调有点问题，我就去看一下，看一下之后呢，他给我换了一个那个滤芯儿，然后说接下来我们要给你把这个风道好好清一清，然后风机开到最大的时候，竟然从那个出风口吹出来两片树叶， 对，是有这种可能， 有这可能 是， 这让我印象就很深刻。平常咱是没事也得去把那儿清理一下。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一旦刮风啊，或者有时候有雾霾啊，那么其实它还是对整个这个滤芯的损耗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每半年检查一下，吹一吹，倒不是说要换点，因为说大家说滤芯挺贵的哈，我每半年吹一吹，每一年我真的建议大家换一次。因为我记得正好张迪前两天刚换过他车的滤芯，但是他只用了半年啊，这个我还真是说只用半年，他还真的就是买的很好的滤芯，打开之后呢，本来想吹一吹，最后说好吧，还是换一换吧，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他已经不是说滤芯脏了和黑了的问题，是滤芯好像有人抓了把沙子扔到上面， 哇！ 岂止是沙子，基本上就是家里扫地那种脏土在里面了。 哎呦，那这个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让人觉得有点倒胃口了。天天就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所以这个不但是不要弄脏的问题，而且要买好的。 所以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讲南京的这个新闻啊，大家一开始就觉得是不是这政府管的有点太宽了？你车脏和不脏你都要管。但我们今天回头一讲啊，这事儿不管是有没有人管，我觉得您自己都得上个心。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来分享了好多内容。你看啊，车内比如说空气的这个部分，要是不干净的话，各种各样的尘土、各种各样的细菌，还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的颗粒。比如说昨天的天气，大家都说这个雾霾，那您天天要是不把车弄得干净一点，那您不是天天自个儿在车里吸雾霾吗？ 对啊，外边很干净，里边很脏。 对呀， 多亏啊。 对呀，这也是有道理的嘛。第二点呢，是我还要再说一句，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车里吃东西。 对，同意。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啊，只要说那个东西它是有碎屑的。它一定会有停留在车里的这个可能性，比如说碎屑随风随空气流动飘下来啊，或者不小心掰啊就掉下来，这些东西你藏在车里以后，时间长它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对， 就这个也会是你所看不到的， 而且味道真的特别浓厚，因为这个我特别有经验，因为这个有时候原来我家还有酸菜的这个年代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往我这后备箱放了一个酸菜，其实大家我不知道有吃过酸菜的朋友，不是酸的，它是拿热水去烫出来的那种发酵之后的酸菜，哎呀，这不是酸爽的问题，这真的是臭，就真的是臭，然后流出来一点点的这个 酸菜汁儿。 还在后备箱，我车里臭了大半年，所以大家想要像真像刚玉龙说的，我真万一掉个渣啊，掉块肉啊，在您没看见的这种夹缝里边，那得臭多长时间？ 我就特别想向各位听众调查一下，各位都曾经在车里见过什么奇葩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本不应该出现在车里，但是您确实在车里看见过它。 看见过， 回头我们专门调查一下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对，我最奇葩就是那个苹果，太惊悚了，最后那苹果烂的已经很惊悚， 还能爬出虫子来。 对，它能爬出，爬到我手上了，而且是那个，还是有翅膀的，不是那种小蜜虫那种，就啪飞到手上，也不是苍蝇，看了一眼什么东西。 然后可就心惊了一下，然后我还算镇定了，看把打开窗户，然后随着风把它放了，然后再关窗户，赶紧就走了。 好，我们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时时刻刻做好啊，你身边很多很多必要性的细节都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加安全。 是的。 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来和各位说交通安全就和您聊在这里，也祝愿呢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在出行的时候一路平安，一路顺利。最后为大家来送上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您即将在21点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